公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九章。本雅明支派有个人名叫克士，他是阿比尔的儿子。阿比尔是泽洛尔的儿子，泽洛尔是贝科拉特的儿子，贝科拉特是阿菲亚的儿子。这本雅明人是个英勇的战士，他有个儿子名叫撒乌尔，魁梧英俊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比他更俊美的，比所有的人高出一肩。撒乌尔的父亲克士有几匹母驴，走迷了路。克士遂对儿子撒乌尔说，你带一个仆人起身去寻找那些驴。他们走过了厄弗拉因山地和沙里沙地方，却没有找着，又过了沙阿林地方，也没有找到，最后经过耶米尼地方也不见踪影。当他们来到族福地方时，撒乌尔对跟随自己的仆人说，我们回去吧，免得我父亲不挂念驴，反而挂念我们。仆人回答他说，请看，这城里有一位天主的人很受敬重，凡他说的必定应验。现在我们往那里去，或许他会告诉我们应走的路。撒乌尔回答仆人说，好，我们可以去，但是给那人送什么呢？我们袋里的干粮已经用尽，没有礼物可以送给天主的人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仆人回答撒乌尔说，看，我手里还有四分之一斜克尔银子，你可把它送给天主的人，请他把我们当走的路告诉我们。撒乌尔对他的仆人说，你说的对，来，我们去吧。他们就往天主的人所住的城里去了。当他们上那城的山坡时，遇见一些少女出来打水，就问他们说，先见者在这里吗？过去在以色列，如果有人去求问天主，常说，来，我们到先见者那里去。现今所称的先知，就是从前称的先见者。他们回答说，是，看，先见者就在你们面前，刚刚进了城，因为今天百姓要在高丘上举行祭献。你们进了城，在他上到高丘进食以前，一定会遇见他，因为人民在他来以前不先吃什么，因他要祝福牺牲，然后宾客才进食。你们现在上去，立刻会遇见他。他们于是上到那城，刚进城门，看，撒母耳就朝着他们出来，要上高丘去。在撒乌尔来的前一日，上主曾启示给撒母耳说，明天大约这时，我打发一个本雅明地方的人到你这里来，你要给他富油，立他当我们以色列的首领，他要从培勒舍特人手中拯救我的百姓，因我已看到我百姓的痛苦，他们的哀嚎已上达于我。撒母耳一看见撒乌尔，上主就提醒他说，看，这就是我曾对你提及的那人，他要统治我的百姓。撒乌尔走到撒母耳跟前，在城门洞中问他说，请你告诉我先见者的家在哪里。撒母耳回答撒乌尔说，我就是先见者，请你在我以前上高丘去，你们今天要同我一起吃饭，明天早晨我打发你去，你心中所怀念的事我会全告诉你，至于三天以前你所失的母驴，不必挂心，都已找着了。此外，以色列所有的至宝是谁的呢？岂不是你和你父亲全家的吗？撒乌尔回答说，我岂不是一个本雅明人，属于以色列最小的一支派吗？我的家族在本雅明家族中不也是最小的吗？ 你怎能向我说出这样的话？以后，撒母耳将撒乌尔和他的仆人领到餐厅内，叫他们坐在宾客的首位上。宾客约有30人。撒母耳对厨师说：“将我交给你的那一份，即对你说暂且留下的那一份，给我拿来。”厨师遂把后腿和肥尾端上来，放在撒乌尔面前。撒母耳对他说：“看，摆在你面前的是预先特意保留的一份，请吃吧，因为特意为你保留下的，叫你好同宾客一起吃。”撒乌尔那天就同撒母耳一起吃了饭。他们从高丘下到城里，有人在露台上给撒乌尔铺好了卧榻，撒乌尔就睡在那里。天一亮，撒母耳就叫醒在露台上的撒乌尔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让我送你走。”撒乌尔起来，他们二人即他和撒母耳就往城外走。当他们下到城边时，撒母耳对撒乌尔说：“你吩咐仆人叫他在我们前面先走，你暂且停留一会儿，我要把天主的话告诉你。”